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这机智灵活呀，是智慧人所具备的一种非常稀罕的特质。刘墉就是具备这种特质的人，特别机智，特别灵活。您想，他跟乾隆交往那么多年，啊，一个皇上，他是臣子，皇上还爱跟他开玩笑，他还容易犯错。你看他当着官啊，那么他能够这么左右逢源，说明确实刘墉太聪明了。那么刘墉啊，不是靠小聪明，他靠的是大聪明。能糊涂就糊涂，能装糊涂就装糊涂，该你聪明时候你聪明，该你说话时候你说话。可以说刘墉这一辈子就是在机智灵活当中度过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么我们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那么今天要说的呢，是第24回张成装疯。那关于乾隆刘墉的故事啊，还有好多民间的传说，也很有意思。特别是他跟乾隆皇帝对联答句，或者吟诗作赋，哎，常常让乾隆听着非常的顺耳。在民间有好多传说吗？乾隆为了仿效皇祖康熙所为啊，他曾经六次巡幸江南，每一次都是歌舞升平啊，留下了好多传世佳话。相传乾隆当年下江南啊，有一天走到一个小镇附近，看见一家门前呢张灯结彩，想办喜事儿。他呢灵机一动，让这个旁边的侍从啊，给这家主人呢送去了三个铜钱，算是贺礼，并且呢还写了一个上联。上联什么呢？三个铜钱贺喜，嫌少勿收，收则爱财。这家主人一下被难住了，您说三个铜钱啊，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这不左右为难吗？这就不知如何是好。乾隆啊很得意的对侍从说，哎，看他们怎么办啊。可没想到这家啊有一个正在读私塾的孩子，晚上回家，哎，看见这帘了，当即就代父回答说，两间茅屋待客，怕穷莫来，来则贪吃。耶，乾隆一瞧把自个儿给绕进去了，两头不好办，认输吧。嘿嘿，这怎么回事？那上联三个铜钱贺喜，就给你三个钱，嫌少别收，收则爱财，两头堵，你收也不对，不收也不对。人家回答的好，两间茅屋待客，怕穷莫来，哎，你要怕我们穷你就别来，来则贪吃，你要是来你就是想吃我们一顿。呵，乾隆一瞧这不错啊，这有学问。还有一次乾隆他们一行人呢来到了一家酒店门前，一瞧店前酒旗飘飘，店里酒香扑鼻，乾隆当即就吟诗 沽酒欲来风已醉。你看银罢呢，乾隆让刘墉你给我答，你这多好，沽酒欲来风已醉，我想来沽酒，结果我一看这风都醉了，这酒香多香啊，哎，而且这时间打这时间差呀，这下联怎么对？哎呀，刘墉那么大学问愣等了半天没对上，我琢磨琢磨，我想想，哎呦，这个对联好。可也巧了，正在刘墉苦思冥想的时候，在旁边啊走过了一个卖花的少女，过去都是卖鲜花啊，女孩子哎抱着啊一篮子鲜花或者一捆鲜花在路上走过去。嗯，刘墉一瞧有下联了，卖花人去路还香。嘿，哎，卖花人已经走过去了，但是路还是香的，你瞧这时间差，而且这跟上联对的好啊，上联说酒香，下联说花香，都那么雅，嘿，不错，来那个喝酒吃饭。在酒席上过来一个歌女啊，说那几位老爷听歌吗？我给您唱个歌。乾隆一听，那唱吧，我们听听。可一瞧啊，唱的也不错，长得还不错，别看是乡下女孩啊，淡扫峨眉，青湿薄粉，不怎么化妆，哎，别有一种天然风味。乾隆越看越爱。好，嗯，小姑娘你姓什么呀？小姑娘一听，是我姓倪。嗯，姓倪。刘墉，是，对个下联。那您上联是妙人儿倪家少女。嘿，这个对儿好，为什么？妙人儿，你瞧这个女孩这么漂亮，唱的还这么好，还这么淳朴，这不是妙人吗？妙人儿倪家少女，人说了姓倪呀，少女她没结婚呢。可这对联还有深意，它是个拆字联。哎，怎么讲拆字联？你看妙人儿，人儿搁在一块儿就是倪，倪不是一个人字一个儿字吗？当然是繁体字的那个儿啊。可妙字呢就是少女。嗯，妙人儿正好拆出一个倪字，一个少女。嘿，妙人儿倪家之少女，这，哎呀，我这，刘墉急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回这真是啊，团团乱转，想不出来。这歌女一瞧，嘿，哎呀，这个你都对不上来。刘墉一听，你别跟着这山阴风了，行不行啊？要不是你，我至于这样吗？你这啊，下联你会吗？我会呀。大言者，诸位中一人。嘿，大言者就刚才说这大话的人啊，是诸位中一人，是你们当中一个人说的啊。诸不就是言跟者吗？言和者不就是诸字吗？那大字拆开不就是一人吗？一人不就是大字吗？哎，妙人儿倪家之少女，大言者诸位中一人，对得好。哎，当然后边的故事就比较俗了。乾隆一瞧，哈，这个姑娘长得也好，能歌善舞，还有文才，得了，把她带回宫吧，封为贵人吧，得又进皇宫，又归她了。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道来画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听过了一段乾隆皇帝和刘墉的故事啊，还是再来听听我说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今天呢是第24回章程装疯，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回的上半部分。刘墉上金殿诓皇上， 皇上说你把帽子转过来才算官复原职呢，谢主隆恩。哎，这样把这官啊又框回来了。哎，把帽子转好了，戴好了，把搂海带系好了，哎，叩头谢恩。乾隆一琢磨，哎，皇上金口玉言，不能说了不算呢，得了，官让他讹回去了，讹回去讹回去吧。嗯，他认可了。随后又说了，哎，刘墉，你赶紧回府啊，叫三位王爷跟和珅呢速来金殿交旨。臣遵旨。你看一说臣遵旨，这暗含着呢，就不是草民了，要当官了吗？刘墉回到李氏胡同，在门口外边啊，哎，下了马，牵着马往府里走。张成、刘安赶紧接出来一瞧，哟，哦，中堂帽子又回来了啊！这俩人心说呀，嘿嘿，我们中堂这帽子呀，这月连这回都丢了三回了啊，也不知怎么闹的，过不了几天呀，哎，反正拿话一绕的，又能回来。赶紧过去请中堂安啊，请中堂安。刘墉问了啊，这个三位王爷跟何中堂走了没有啊？张成一听，跟爷回，没有，一位也没走啊，我全给锁屋里了。你别说，九王爷还真拧锁来着，我一擀面杖帮他手脖子上，哎，一下就老实了。啊，刘墉一听，张成，不是中堂您怎么了？你怎么打王爷呀？张成一听，中堂，咱别开这玩笑啊！您怎么推卸责任是怎么着？不是您让他打的吗？嗨，我是一比方，我说他要拧锁，你打你，那你意思意思，你别真打呀！不真打。我说中堂，不真打，他要把锁拧开，他走了，回来您跟我要人。我上哪儿给您找去？刘墉一琢磨，这话也对，哎呦，不能怪张成，我还得护着他，他是我的管家吗？哎呀，可问题是九王爷金枝玉叶的，动不得呀，白挨一擀面杖啊，那他能答应吗？这，哎呀，这怎么办？哎，行，张成，过来。哎，怎么着中堂？张成一瞧，本来自个儿打王爷就心虚，实指望自个儿中堂给自个儿啊做主啊，一听中堂差点不承认，张成更虚了。啊，怎么着中堂？怎么着啊？我问问你啊，你是想死啊，你是想活？不是，您这什么意思？想死怎么着？想死容易？嗯，我把你交给九王爷带走。带走？好嘛，那王爷不把我剐了啊？啊，不，那不成，我想活，想活也行，嗯，就看你有胆子没有。张成一听，横劲儿上来了。中堂跟您说，别的没有，就是有胆子。哎，您让我打王爷，我怎么就敢打呀？嗯，我告诉您，您是说了给我撑腰，但是也是我的胆子，对不对？嗯，有胆子啊，就好办。你呀，到厨房。啊，拿把菜刀，哦，我把王爷给宰喽！别介呀，那就真把你剐了。不宰王爷，那我宰谁？我抹脖子。嗨，你抹什么脖子呀？我告诉你啊，你拿着刀啊，上后院，在后院不有大公鸡吗？啊，你把那大公鸡呀、啊、宰喽，把鸡血呢往脸上一抹，你呀、啊、装疯。让刘安啊在前面跑，你攥着刀在后边追，一边追啊一边骂，你们俩呢围着厨房那儿啊转圈，故意叫唤啊，连追带骂带摔跟头，我就不管了，反正得让里边都听见。这时候呢，我就吩咐底下人喊，哎，中堂回府。刘安啊，你就赶紧说，张成，中堂回来了啊，我让中堂揍你。张成，你听好了啊，你不听说我回来便罢，你一听刘安说我回来了，连我一块骂，听见没有？嗯，这我就有办法了。张成一听，中堂，装疯行，这我会，又不是真疯啊，可骂您我可不敢啊。 刘墉一听，什么？你都敢打王爷，你能不敢骂我？不是，他打王爷，那不是您让打的。废话，骂我不也是我让你骂的吗？张成一琢磨，对呀，那中堂，那我怎么骂呀？你怎么骂街都不会啊？怎么难听怎么骂？你骂的越起劲儿，越难听越好。张成、刘安呢，还真听话。那、到后院逮住鸡扑这么一刀，反正这鸡也倒霉了。哎，把鸡血往脸上一抹，鲜血淋漓，还真吓人。张成攥着刀就追上刘安了。可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就说了，刘墉奔紫禁城见皇上捣乱，再出紫禁城，再回到自己的府，再跟张成、刘安怎么安排，这么长的时间，三位王爷跟和珅他们干嘛呢？他们没闲着，九王爷那手不是打肿了吗？和珅呢在旁边帮着揉呢，一边揉啊一边还说呢，王爷这受不了了，这个啊，这是要造反呢，这是。金枝玉叶奉子龙孙，您愣让下人给您打了，咱们等着看罗锅回来怎么说。打他一个纵奴行凶，以下犯上，谁也活不了。七王八王也说对，等罗锅回来跟他算账，等着吧。等来等去，这功夫啊可就不短了。九王爷实在绷不住了，我说和珅啊，这罗锅打酒怎么还不回来啊？和珅说，王爷，我看啊这里边有毛病，这罗锅啊未准是打酒去了，咱们别跟这干耗着了。九王一听，对，躲开，我踹门，我看他们谁还敢打我。九王爷挪到了门边上，怎么挪到门边上？那胖啊，哎，卯足了劲抬腿要踹，就听外边啊刘安喊上了，不好喽，张成疯喽，拿刀要剁我哟，快来人哦。刘安是一边跑一边喊，张成呢在后边追，刘安，你这小子往哪儿跑啊？我非宰了你不可，我宰了你之后啊我请你喝酒。这怎么喝呀、这个俩人一边喊着一边转，围着书房转圈啊，噔噔嚷嚷着叫唤，为什么？就为让屋里听见。九王爷呢，九王爷扒窗户往外一看呀、嚯，这个张成满脸是血，手里攥着切菜刀，呵，就跟凶神附体似的。他本来打算踹门呢，一瞧这劲头，他又把脚缩回去了。为什么？横的是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呀。这好，拿着刀他不是擀面杖啊。我说和珅啊，九王爷，怪不得张成他敢打我呢，感情他是疯了，多亏刚才是擀面杖，这要是切菜刀啊，我这龙爪不就下来了吗？变鸡爪了，待会儿你们喝酒就着我这吃得了。和珅一琢磨，不对啊，王爷您想啊，刚才从屋里出去的时候，不挺明白的吗？这么一会儿功夫疯了，这里边有鬼，这里边有诈，不是疯是装的。这会儿七王八王在旁边搭了茬了，不，和珅你这净挑事儿，明显就是疯了吗？你没看满脸血，手里攥着刀，还要宰刘安，我宰了你请你喝酒，你能说出这话来吗？你要说出来不你也疯了吗？就是疯了。不是，王爷您咱再观察观察。正这会儿就听外边有人喊，中堂回府。刘墉呢，假装才回来，进了院子，刚一抬眼，哟，怎么回事？刘安也看见刘墉了，就嚷嚷，张成，哎呀，张成，瞧见没有啊，中堂回来了，我呀禀报中堂揍你。哎呦，这张成一葫芦脸上的鸡血，那真害怕啊，脸上这全是血，花这么一葫芦都是血道子，拿手一指刘墉，他就骂上了，什么中堂啊， 还南唐呢，不就是刘罗锅吗？我不怕。刘罗锅，你过来，我一脚我把你罗锅给踹直了。刘墉一听，呵，小子真能骂呀，啊，骂的还够瓷实的呀。赶紧刘墉也得装着啊，把脸一沉，大胆，张成，你说什么？我踹你罗锅。刘墉心说别重复了就。刘安，哎，中坦，刘安赶紧跑过来，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张成疯了，他把王爷给打了。啊，刘墉可真会装，这简直能当奥斯卡影帝，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地下似的。他这个奴才，他能把王爷给打喽？那金枝玉叶、凤子龙孙，那打不得，不是他疯了。哎呀，来人，快来人，把这个奴才给我绑起来。刘安带着人呼啦过来，冲张成一使眼色，哎，骂金头龙二背，绳捆锁绑，把张成绑上了，把菜刀夺过来旁边一扔。好，这回张成啊，骂得更凶了，哎，逮谁骂谁，甭管谁给他绑啊，哎，谁在他面前过呀，哎，冲谁就骂，啊，你也罗锅啊，你也罗锅啊。啊，你也罗锅啊，你们都罗锅啊，大罗锅带小罗锅啊，小罗锅他又罗锅，全是罗锅，一窝罗锅啊，我挨个踹罗锅。大家伙一听，你怎么跟罗锅干上了呢？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前面啊，咱们听了一段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的第24回张成装疯的上半部分。明天呢，咱们继续，还希望您呢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下面呢，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的单元了。今天呀，咱们来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插曲儿。那么今天这首词呢，就是宋代的大诗人、大词人辛弃疾他的《最高楼》。这《最高楼》啊，是词牌名。哎，这个词儿也非常好玩，为什么呢？这个跟辛弃疾其他作品不一样。你看辛弃疾咱都知道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哎，这首词好玩，他原来有序，就是客有败棋者待赴梅，就是俩人比赛下棋输了怎么办呢？不是说输钱，输那主您得写一篇词，写梅花。那这客人不会，辛弃疾得了，我带你写一篇吧，所以这个写的很好玩。那么最后呢，就为各位送上这首赞梅的插曲《最高楼》，三弦伴奏还是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新闻广播。